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接下来为您献唱《春天花会开》，我的爱。

你的韵味。 心，伟大的是感情，最懂我狐狸的感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怕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决心。 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看着你走的倔强，

自己陪疼爱，敢不敢be my girl baby？我们会

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每天都是匆匆忙忙，快乐也会变老的。